笑，多少泪痕，望穿秋水，望断青春。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下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只为你盈盈一笑，我便讨厌无处可逃，剑斩情丝，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下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幸福的笑，这一生都只为你，情愿为你画地为牢，我在牢里慢慢的变老，还对别人说着你的好。 只为你盈盈一笑，我便讨厌无处可逃。把剑斩情丝，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 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小少一好，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 Shut up.

忘掉你，分分钟想念过去每天多么的美，难忘掉你，分分钟想念日夜望你，清洗我伤悲，随时随地快分钟记起甜蜜的爱情啊，每个笑容一世有回忆，分分钟记起甜蜜的爱情啊，每个眼神 想。But any minute all the pain will stop. Just talk.Start over again. I know you wanna be my salvation, the one that I can always defend. I'll try to be strong, believe me, I'm trying to move on. It's complicated, but understand me, 'cause 早上好，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不论野性的沙漠戈壁，还是美丽的森林草原，现代化都市，还是古代维多利亚建筑，竟都能和谐地融为一体。澳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特约，让我们一起走进澳洲，快速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澳洲的经济主要依靠什么呢？ 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全球排名第12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7742美元，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中排名第一，远高于美国、英国等其他主要英语国家。澳洲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在经济、科技等众多领域全面发展，成为南半球当之无愧的霸主。澳大利亚拥有强大的经济体，经济的相对独立性是澳大利亚保持强势的重要原因，人均 GDP 全球第二，在四大移民国中完全获胜。农业和矿业是澳大利亚的经济支柱，农业和矿业的防御性特性也是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仍保持巍然屹立的重要原因。因此澳大利亚也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坐在矿车上的国家。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做到真正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错过。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时候觉得自己很没用，沉默完完全全把你放在心中，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面对你都说不出口。眼睁睁地看你离开我，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你回头笑笑地看我，我心痛痛地回首，眼泪在心里流。 Baby don't go

小小的梦想，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的梦想，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悄悄的蒙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我悄悄的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Go baby, turn it up tonight. 너만 도는 보이지도 않은 난 I swear to God, 몰라 느낌도 있고 지금 대충 아는 것도 아닌 걸 테니까 right? 커컨트에서 느껴져 feel right 조금 따끔할 걸 들어갈게 alright 너는 눈이 번덕거리고 부대가 도는 기분이 나쁘진 않을 것 같아 girl 为他所爱的人。 飞走了。